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穿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元。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期戏迷乐，在这里主持人编辑尚远，代表节目监制张红和其他工作人员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年我们的戏迷乐又扩充了时间，还是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跟大家见面，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啊，是晚上9:30到10:30，我们将为大家奉上更多好听的节目内容。比如我们将继续播出我们的很有特点的老艺术家访谈录系列节目，记录展示老一代艺术家的芳华。此外我们还将继续请到更多的中年青年演员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向广大听众尤其是戏迷朋友们推荐他们，推荐他们的作品。另外呢，今年的时间扩充了，我们也正在策划制作一些主题类的节目，比如讲述京剧科班傅连城的系列节目，都会在日后的时间内啊跟大家见面。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首先为您奉上的是传统经典剧目京剧《四郎探母》精彩桥段的选播， 南腔北调剧集。 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第五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弄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说到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我相信老戏迷是非常的熟悉。这出戏讲的是宋辽交战之时，宋朝一方的杨六郎杨延昭挂帅北征，他的母亲佘太君押粮也来到了边关。失落辽邦15年，改名木易，而且和辽邦的铁镜公主结婚的杨四郎杨延辉，也随着辽国的军队来到了雁门关。这使得四郎思乡思念亲人之情迸发出来。杨四郎把自己真实的身份告诉了妻子铁镜公主，铁镜从母亲萧太后那里骗来令箭，助杨四郎出关回到宋营。到了宋营，杨四郎被侄子杨宗保擒住，然后见到了弟弟六郎，见到了母亲和八姐九妹，还有结发妻子孟金榜，一家人团聚。 到了五更天明之时，为了铁镜公主母子的安危，杨四郎返回辽国，因为事发而被擒。通过铁镜公主和两位国舅的求情，萧太后饶恕了杨四郎，命他把守北天门。这就是四郎探母的基本情节。今明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集合经典的历史录音，还有我们这几年新进为您录制的剧场实况，奉献四郎探母当中不同的重点桥段。那么当然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做工，这是这出戏的开始部分，也是整出戏所占篇幅最大的一折，更是常常被单独拎出来演的传统折子戏，需要生旦演员旗鼓相当。下面要请您首先听的是这出戏的第一个重点唱段，杨四郎演唱的西皮三眼转二六接摇板的一段唱腔。这是老生行当的知名唱段，当年谭鑫培曾经灌制过唱盘，但是呢不完整，谭派传人留下唱段的很多。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优秀的谭派传人，当年被誉为旧谭派领袖的阎菊鹏先生演唱的做工片段。阎先生呢曾经在培开公司胜利公司灌制过不同的版本，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阎菊鹏先生灌制的四郎探母做工的唱片。 两眼困困不圆， 是啊他的娘家娘中啊好心肠，是啊他的宠儿郎回家啊 让您听到的是阎菊鹏先生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片段，这是阎先生盛年时期灌制的唱片，应该说在唱法上非常具有谭派的特点。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丁小军、林科主演的《四郎探母做工》片段，丁小军饰演铁镜公主，林科饰演杨四郎。 这头一猜， 猜着了， 猜错了 哟，怎么猜错了呢？ 向太后那一国去之，满什么有怠慢，总有怠慢，我还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啊？ 是啊，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慢说没什么怠慢的地方，总有些个怠慢，你还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呢？ 赵啊， 猜错了， 猜错了。 哦哦，是 在狂且又生下了后代，将什么宝琵琶临湘别台，你说此话岂不欺杀本宫的脸啊。 猜不对我再猜就是了，这么大个子你哭什么呀？ 猜不出不用猜了， 我一定要猜。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丁晓军、林科主演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片段。铁镜公主一定还要猜杨四郎的心事，那么究竟往下猜的是什么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资讯之后下半段戏迷乐再继续欣赏。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长夜里到可比起追随，代代相传，百转千回，以爱情做结尾。生命更长久，